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百年笑声。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相声的传承靠的就是师徒间的口传心授。22岁时，已经小有名气的马三立初开山门，在秦皇岛收了大徒弟严孝孺。几年后，他在天津又准备收高贵卿之子高孝林为徒。不过这次收徒却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今天的相声人生，我们就来说说这次收徒时发生的故事。对于青年艺人来说呀，收徒弟是艺术得到同行乃至社会承认的开始，自立门户的重要标志。马三立和高贵卿这对师兄弟素日关系就很好，能收高贵卿的儿子高孝林为徒，马三立非常高兴。不过他并不想让贵卿师哥破费，经过马三立再三坚持，就在平时说相声的南市东兴市场，邀请本行长幼辈同仁早晨拜师，午饭麻酱面。那天的拜师仪式举行得很顺利，正准备开饭的时候啊，忽听有人在门口喊了一声：“哟，爷您来了！”大家顺声一扭过头一看，不由都吸了一口凉气。究竟这位爷是何许人也，能让大家如此谈虎色变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高孝林、冯宝华合说的学京剧，然后我们再接着说。 最爱听相声 哦，老观众 哎，听说这相声也有讲究啊？ 那惹定啊，讲究的是说学逗唱， 对， 四门功课。 我还喜欢京剧。 是啊， 哎， 哦， 京剧啊也有讲究 哦。那再给您说一说了， 哎， 那讲究什么呢？ 唱作念打， 嗯。 这唱里面也有讲究， 哇，那么些个讲究， 讲究字正腔圆， 对， 坐上也有讲究， 哇，这您说一说， 手眼身法步， 您看看多大的规矩， 哎，念也讲究， 哇，又讲究什么呢？ 讲究韵白， 是， 就是上口， 哦，都什么字上口呢？ 太多了， 您说一说。 有20个尖团字， 哦，哪20个呢？ 啊，在京剧里边的 啊， 讲究九交秦交将，弦小曲脚不见， 运 行沉沉稳，车桥雨压石。道白的时候 是， 今日不说今日 啊，这日念 要说今日， 哦， 啊， 嗯，是上手， 哎， 还有呢， 明白不说明白， 是 叫明不了，明不了， 不，嗯，是， 接不叫接， 接叫 叫斋， 斋， 哎， 嗯， 吃饭的吃不叫吃， 这念 叫吃， 嘿， 嗯。灯光的灯不叫灯， 是 叫灯， 哦，哎，这要搁在戏里头哪点用呢？ 好听啊， 啊，你是来了， 唱念都得上口， 是吗？ 啊，朱砂痣 啊， 唱的时候， 哦， 这灯就那灯。 哦、啊、是是是， 所以就那啊。 啊，您来了。 今夜晚天后厅灯光明亮。 嗯， 灯光明亮。 是是，那呢？ 哎，这时候是唱。 嗯， 面上也用灯。 是吗？ 啊， 哦， 看过这个艳阳楼没有？ 哦，对，拿高灯， 高灯一报名，高灯不能说高灯， 啊， 得说高灯， 哦，是是， 好听， 嗯， 啊 啊， 高灯出来拿着扇子， 啊， 按高光灯， 好，这儿就得是灯， 是不是？ 要按原字儿来呢？ 不上口 啊 说灯， 对呀、啊、 那吓你一跳 是吗？ 但是不上口的 啊你来了 啊， 嗯， 高光灯， 哇， 吓 哇，放两响啊， 是不是？ 哎，这要上口， 哎，讲究上口， 是是， 京戏里边还讲究流派 啊，对，不假， 旦角里边， 嗯， 讲究是眉上成群， 这是四大派。 嘿嘿， 嗯， 老生里边 啊， 讲究是马谈西洋， 这也是四派， 好听啊。 啊， 特别是马连良先生的戏， 嗯， 我是最爱听。 好好好， 有特色 啊， 啊，一出场一瞧， 嗯， 潇洒大方， 是是 啊，你唱腔 嗯 委婉动听。 哦，您可以学一学吗？ 啊、他的那个代表剧啊， 啊， 淮河营， 对， 哎，你听听这里边那小花腔， 嗯， 听着特别美啊。 是吗？ 啊，我给你学学。 哎，您来了、 学一点啊。 哎呀， 不过我学就学个皮毛。 哎，那决定 啊，不可能都像。 是是， 哎，说要说学像100%，那瞎说。 哦，反正怎么也得60%， 哎，0.1， 不是啊。那你就别学了， 有这么一点，有这么一点， 嗯， 左手拉直，里左伸，右手抬，打乱步啊，拉三人同把鬼门关上爬。 这是马连良给拍， 有点这个意思吧？ 行， 哎，有这么句话 啊， 叫南骑北马。 不、哦，这是怎么意思？ 北边有马连良， 南边 有麒麟童。 不、哦，周信芳老先生， 哎， 说唱的好啊。 是啊，特别那马派唱腔跟戏派截然不同。 哦，有分歧。 同时一出戏唱法就不一样， 是吗？ 此近日 啊， 你听马连良怎么唱？ 哦，您瞧一瞧。啊， 拜上了新阳钟，故年兄啊， 嗯，这是马派。 哎， 要齐派吗？ 齐派不这样， 他要一唱， 韵味苍凉， 是是， 铿锵有力， 哼， 那嗓子也好 啊， 你别看嘶哑。这叫云遮月， 哎，是是， 听这个齐派的啊， 齐派， 拜上了新阳钟，不 多大的功夫啊， 不一样吗？ 哎，是啊， 哎，学棋派你要注意一点， 注意什么？ 不能过火。 哦，不能够过了。 哎哎 啊， 人家是天生是那嗓子 不错， 你要学他那味儿愣憋那不行 啊，愣来， 哎，憋得过火就难听了， 是吗？ 我们邻居二哥就学棋派啊， 哦， 学的不像， 嗯， 过火了 啊， 那天叫我， 嗯， 哎，高先生高先生 啊， 来来来，你听听 啊， 我学两句棋派啊，你听你像不像？ 嗯， 唱的什么戏啊？ 是 追韩信。 哦，这是很普遍， 本来挺好的。 是啊， 人家麒麟童唱不好啊。 啊， 好吧，一股聪明的小韩信，大将古人，打动我的心。 你看 看看 啊，您唱的正合适。 哦，那你们这位街坊呢？ 他故意憋。 是啊， 憋的脸也红了，脖子也粗了。他这么一唱，我一听啊， 啊， 不像麒麟童。 哦，像。 像卖耗子药的。 哎呀，是吗？ 卖耗子药都这样 啊。 耗子药， 哎，就为憋那嗓子。 那过火就这味儿了 啊。他唱的 啊，哈巴一步聪明理想，我哈一心的耗子药。 哟，看看看看，这葫芦不小， 是不是？ 哎，是了。 京剧难学。 对， 京剧是一种高尚的艺术， 不假， 是一种完美的艺术， 是是， 也是难度最大的一种艺术， 真是。 哎， 嗯， 在花脸里头也讲流派。 哦，花脸。 哎，有两大派。 哦，哪两派？ 裘派。 嗯， 袁派。 哦，裘盛戎、袁世海。 哎，这两个行当不一样。 哦，有哪点能够区别出来呢？ 这两个行当分铜锤跟架子。 哦，是是是。 你看裘盛戎唱的那个， 嗯， 那叫铜锤花脸。 哦， 哎，这叫什么叫铜锤吗？ 啊，您说说。 就是二进宫听过没有？ 啊，听过。徐彦昭， 哎，徐彦昭抱着这铜锤， 对， 就以这个为命名。 哦， 叫铜锤花脸。 哦，这么样的， 唱出来有金属音儿。 是是是， 我给你学一下。 哎，对 啊，咱来这扎美了，你听这一句啊。 哦，扎美了 啊， 是， 听着 啊。 大龙头， 嗯。哎，就这个味儿， 这叫铜锤。 哦，你要说那架子花脸呢？ 袁世海先生的架子花脸。 哦，是啊。 哎，袁世海先生可有绝的， 不想 特别的念白。 是是， 你学不了。 哦， 堪称一绝。 嗯嗯， 你们还不唱呢？ 啊， 这念比唱难。 是吗？ 戏班里讲究 啊， 三分唱 是 七分念。 哦，你看看， 就说明这个重要性。 哦，那这地儿你也得学一学 啊，我一学学 啊， 学那个原派的这个道白 啊，花脸道白，哎， 九江口。 嗯，是是， 听听人家这个拍口念出来的。 哦，是， 真带劲儿。 哦，您来来， 我学学啊，你打，啊，你打个韵白啊。 哦， 至公呀，一是犯发兵于山。定中那刘伯温的诡计，亲则疏，亲则假，重则劝君父母。降老臣欲治公，乃是患难兄弟，情同骨肉一般。这十万大军斩将千员，也是老臣亲手教练。严真真，你们自如龙潭，葬身虎口，这薄汉基业就要化为飞灰，怎不令人痛心啊？唱，怎不令人哭喊？ 唱， 怎不令人胆 大大大唱？ 心思火燃。 你赶紧去。哎，就是这样。 足啊， 不假。 哎，不足不行 啊。是， 没劲儿轻的就不行了。 哦， 唱软一点 啊， 不好听啊。 唱着唱着唱没气儿了， 软的 啊。 来，你听着，这好听吗？ 是。 哪 啊？是 心思火燃。 您上医院了？这什么话呢？这是 不能这样吧？ 哎，对， 哎，这个架子花脸还有个特点， 您说说。 他这个特点能够哇呀呀。 哦，对， 表现这个人物性情暴躁。 是是， 一着急是哇呀呀。 哦， 这是功夫。 那就定了。 哎，你不练个一年两年的你不行。 是是 啊，你看那个张飞闯帐 啊， 张飞出来就挖呀。 哦， 就看你的功夫怎么样了。 是是是，您可以， 我给你学习啊。 哎，太意外了。 哎，张飞、秦一峰上场。 是。 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将，唱唱他们蹦蹬唱。 啊， 一两圈， 第四掌，你挖下去了。 是。 蹦蹬唱，哇！ 看看， 哎， 这得丹田的气 是不是挖呀呀？ 啊，是是， 这还不算难， 再难呢？ 再难的在唱里边加上挖呀呀。 哦，唱词儿里边有挖呀呀， 这得更难了。 是是是是，哎，您可以瞧一瞧， 咱就学那个张飞闯帐。 哎，对， 张飞出帐的时候，唱这么一大种快板。 哦， 不但快里边还有这个挖呀呀。 哦，您就来一来， 学不好。 哎呀，你听着，客气。 这里写个声，只让大文章。将将将将将将，大白一对将， 够是是。 飞船真来自四两，小周郎韬略光芒，一从出行将我大过，宽过江，这来自四地子龙，一员的将。战战鼓山一子大老张，东部地白山长，问你在刀对刀来枪对枪，大锅炉在这东岳国我上，周伯郎我的儿子胆子大了，我张青城包的张白枪。 你这气力还得有功夫。 哎，你看这个挖呀呀了没有？ 啊， 必须是越唱越快。 哎，是是， 跳门越来越高。 啊， 你要是越唱越慢， 啊， 越来越低了就不好听了。 是吗？ 那换个低的啊。 啊，您来来。 难逃了我张，到你张，叭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呱呱呱呱呱呱， 鸭子呀。 唇齿牙喉舌， 哎， 全得练，口腔得利喽。 三年胳膊，五年腿，十年练不好一张嘴。 此处就是干柏细毛，虎扑石下尖，中间透壁花窗。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墨西哥、阿根廷、马耳他，毛里求斯、圭亚那。 天地大舞台，舞台小天地。 品读大师传记，再展孝心风采。 相声人生， 这里是百年孝声，我是主持人红九，欢迎您继续收听。突然出现在马三立收徒仪式上的这个人，在南市一带相当吃得开，他就是官司两面都有势力的鸭子刘，最会放高利贷欺压穷人，所以他的出现让大家都有些担惊。马三立和高贵亲赶紧迎上去陪着笑脸，您看还把您惊动了。哎呀呀，今儿个三立收徒弟，我得来瞧瞧啊。鸭子刘坐在正座上，看了看桌子上的麻将捞面，这也忒清淡了，来我添几个菜，去永元德叫几个好菜。在场所有的人被鸭子刘这一公然出血的举动啊弄得是莫名其妙。席间鸭子刘反客为主，让酒布菜，相当热情。直到酒席散去，很多人都没有回过神来，大家纷纷议论，也许鸭子刘是真觉得三立的玩意儿地道，诚心要交他这个朋友。马三立自己思来想去，也觉得可能人家真只是好意来助兴的呢。不过并没有等太久，当天晚上在后台，鸭子刘就把谜底揭晓了，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先来听一段马三立先生表演的单口相声《汽车声音》，然后再说。 相声演员呢，人家说是相声演员都是个语言艺术家，可别这么捧我们，我们不够，哪是语言家、艺术家？语言当然说相声演员必须要懂得写个词汇，你不掌握词汇，那个相声就说不好，哪是主语、谓语你分不清还行吗？主词、动词、形容词、连接词、感叹词、前置词，这我们要把它弄得熟练，要清楚的，要这样说。真正我们懂得语言学，那是根本是可以说一窍不通，就不懂，是吧？说话嘛， 相声就是说话，谁不会说话？人人都要说话。说话是什么？话是接触一切事物的功能，主要功能。你不管办什么事情，你必须得有说话。说话是人的这个行动一生的主要的一个功能一部分。这个说话，外国人也有说话，外国人得有外国话吧？各国人他都得说话嘛，是吧？这个鸟叫唤都说话嘛，人有人言，兽有兽语嘛。当然咱们不懂鸟叫了，鸟叫，公冶长不就懂吗？孔子的上一个徒弟有个叫公冶长吗？是不是？公冶长善知鸟语吗？那鸟叫唤他就知道要干什么，这鸟怎么回事，是干嘛，他就明白。他咱们不懂啊，凡是声音，你动物蚊子叫唤他也是有，咱不谁懂啊？蜜蜂，一个蜜蜂采蜜走了，待会儿他带一大堆来，好些个蜜蜂都来了，都奔这儿采蜜了，他怎么来的？他怎么叫他来的？他想必他是说话吧？他怎么告诉他？他怎么一把他引来的？他那叫唤的声音咱们不懂，那个蜜蜂他当然他必有语言，是吧？你凡是发这个声音，它就是语言。咱们懂得太少，咱们就懂得去说话。那个声音叫唤，汽车响，那是不是说话？滴滴，滴滴，他说的是注意，注意，注意，汽车来了，把你注意，注意，注意，横过马路要您走人行横道线，注意，急刹车也是说话，开开急刹车，一般的急的那个，啊，急刹车，那说的什么？呵。他说那个车说的是呵，急的，你头这你骑自行车你拐弯你不打手势愣拐，那可不急刹车压着了，咔，他就是嚓一声就呵，凡是你汽车你咱们听那个救火那消防队的车那是说话不？他也是，消防队员上车好奔火场消灭火灾，那车开起来喊那个声音也是火那儿。火火火，告诉人家那是火，就急奔火场消灭火灾，救护车病人抢救病人送医院了，那他那个声音呢也是说话，代表病人难受，救护车嘛抢救病人，你听那车开来，哎呦哎呦病人难受，逮捕车，逮坏人，坏人偷摸抢拿，净做坏事，逮进去了，进去两年，刚放出来又做坏事，赌窝逃，武警队到他家把弄出来了，咔嚓，铐子锁上了，上车，往车里一装，心说完了，这回算坏了，出不来了，崴泥了，这回算崴了，你车一开，你听那声音，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崴了。 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马三立表演的汽车声音。当天晚上，鸭子刘一拽一拽地蹭进后台，叫过来马三立和高贵卿哥俩，不慌不忙地数着指头说，中午连菜带酒8.6，我再给你们哥俩1.4，凑齐10块钱，这个月不用还了，从下月起每月还2块，6个月还清，这可是咱爷们儿不错，不是外人，要不哪有不当月见钱的。这句话一出啊，哥俩就像被雷打了似的，半天没动弹。鸭子刘一走，后台就炸窝了，大伙儿好一通喊骂。不过骂归骂，这钱还还是要还的，惹不起这路人呢。最后，马三立和师哥高贵卿达成协议，每人承担一半。师兄弟二人一阵苦笑，心中无不感叹鸭子刘这手高招，还有自己的天真呢。 走过了那样的爱上一个人，说不出任何的道理，我真的看见你心中让我爱上的天真和勇气，真的不想去改变你，就算我受了委屈，想着你，小雨滴。 往前去，你却以为我只爱我自己。想着你，小雨滴盘旋屋檐，不肯放弃。 的笑是自然的笑，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的笑，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最 阴险的笑是狞笑，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相声小品快板书，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嘿嘿，百年笑声。 意气风发的五十年代， 这些英雄且不讲； 四国红尘的六十年代， 真老汉今年； 笙歌迭起的七十年代， 岳飞奔； 暖意春潮的八十年代， 宇宙宇宙 盛世华彩的二十一世纪， 老头精神当时还是不错的。 年轮更替，笑声依旧； 时空变换，经典永驻； 岁月风云，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相声买猴引起了讽刺型相声的创作高潮。1959年，一段昨天照亮了歌颂型相声的创作之路。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来说说歌颂型相声昨天的创作始末。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我是主持人红九。1958年，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制定了鼓足干劲儿力争上游多快好省的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路线。这一年举办的第一届全国曲艺汇演中，不少曲艺演员都表演了他们上山下乡亲自体验生活之后编演的以歌颂为主的作品。195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文艺界更是掀起了一个创作高潮，相声界也是喜获丰收。歌颂相声昨天通过对新旧社会巨大变化的强烈对比，热情赞美了新中国的良好风貌。下面就让我们来听昨天的创作者之一相声作家钟玉冰说说这段相声的创作初衷。 那正好中国人民解放军全军 举行第二届文艺汇演，就是海政龙团总团的团长赵忠提出来，说能不能这个纪念十周年，咱们能相声，咱们反映反映，找这个反差，那么这个后边的真正的这个，叫人家感觉到我们新社会的伟大，那么新旧社会对比起来，我们觉得是我们在笑声当中，甚至含着一些心酸的眼泪，和昨天告别。 由于主题深刻，视角独特，手法新颖，昨天成为歌颂型相声的经典之作。这段相声引起了周总理的关注。关于这段相声的结尾，周总理还专门给出了他的意见。下面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段相声的表演者，相声名家常宝华怎么说。 有一次呢，中南海就给我们打招呼，让我们去。这个厅呢叫春藕斋，那么我呢就演这个昨天。观众是谁呢？周总理，效果相当好。周总理呢，那笑得非常爽朗。演完了以后呢，周总理呢当时就跟我提这个结尾问题，说这个结尾啊是不符合这个人物思想逻辑。这个第二天呢，是吧，周南海又来电话，仍然演这个昨天啊，我们这结尾就给他改了。一进春藕斋，我一看，我心里非常高兴。四位啊，有毛泽东同志、朱德同志、刘少奇同志，同时还有周恩来同志。我记得周恩来同志说了一句话嘛，今天我再听听昨天。演完了呢，这个总理就过来了，向我握手啊，我说总理，您听今天那个作品怎么样？改得好。 相声昨天以大爷的借车、拉车、丢车和领车为主线来安排人物活动，新旧两个时代的社会现象如红线穿珠一样紧紧连在一起，前后呼应，对照鲜明，具体而集中地表现一个主题：旧社会把好人逼成疯子，新社会把疯子逼成好人。下面我们就为大家送上常宝华、侯宝林合说的相声片段。昨天 天一亮，我大爷起了个叉车， 是 一早就拉出去了 啊， 没有经验， 怎么样？ 他正在胡同转悠， 哪拉谁家？ 哎，打老远看见一个， 嗯， 这个人呢背着东西， 嗯， 裤满头大汗，那正邪门着呢。 行， 我大爷跑过去了， 是啊， 先生，我拉你，哎呦，捡破烂的， 那哪能坐车呀？ 转悠一上午也没找着一个座， 那得找热闹的地方去， 不敢去啊， 嗯。 一看街上那么乱，不懂规矩，怕惹事啊。 是。 后来就拉到东交门巷， 哎，那还比较清静。 那车刚往那一搁，坏了 啊！ 外国巡捕、国民党的警察提了棒子过来了。哎，这是你待的地方吗？啊？你看这大楼柱子都是外国人，人家出门坐汽车，谁坐你的车呀？成心给我找事啊！棒子举起来，咔嚓一下子， 什么 洋车挡泥板打碎了。 你看你真欺负穷人。 我大爷捡起来赶紧就跑了， 要不跑就挨打了。 天也黑了，肚子直叫唤， 这怎么办？ 买了一窝头，花了500块钱 啊，一窝头500块 啊。现在听着新鲜呢，那个时候花的是金圆券，不值钱呢。 哦，对了，我忘这个茬， 这窝头舍不得吃， 嗯， 吃了半拉，那半拉留着就搁在兜里了。一想不行啊，家了还没吃饭呢。 就是嘛， 一想得买点面呢。 哎， 找了个面铺，一考虑这个洋车还不能搁在门口， 怎么 怕人不乐意啊？ 哦， 一拐弯就搁在树底下了，把借的钱拿出来进了面铺了。 嗯， 打里边拿出3斤面去了。 对， 掌柜的给要3斤面。 哎， 掌柜的一看穷疯了， 嗯 啊，2斤面钱买3斤呢？他不，我那是3斤的钱呢。啊，涨价了， 涨了，那年头东西涨得快， 就是啊。好，你给我包2斤吧。口袋呢？没带口袋， 怎么办呢？ 说到了车厢，又找出2张报纸来。掌柜的，给我包2斤吧。 哎， 啊，2斤呢？1斤了。 怎么1斤了？ 你拿纸那功夫又涨价了， 还这一会儿一涨啊。 我大爷说怎么涨得那么快 啊？是啊， 甭废话，买不买？不买还涨， 多厉害！ 我大爷一想买吧，再不买这俩钱也就砸碗酱子。 是吗？我大爷这手拿着钱，这手搓着面，有打面铺出来，打对面过来个伤兵，架着拐 啊， 手里边攥着药瓶子，一眼就看见这钱了，过来就撞，药瓶子往那一扔， 嘿， 你怎么意思啊？撞我干什么？ 行， 你看出来了不是？啊，这是打针的药水， 不， 美国进口货，这叫 叫什么？ 稀奇来稀， 这叫什么？ 他也不知道什么呀， 这是不讹人的吗？ 你赔。过来就抢了，我大爷说，哎，老总，这个钱不能动了。 是 什么他妈不能动啊？拿过来说你不能动， 抢跑了，钱也抢走了，面也撒一地， 把我大爷打的这个哭了。这新皮来气什么药这么贵啊？打那边过了一位老头，哎呀，什么新皮来气，这是讹人的。上回我也遇见过了，认了吧，伤兵咱们惹不起啊。 这叫什么伤兵？ 我告诉你啊，见着当兵的呀躲着走。 哎， 这年头简直是没有王法呀，这抢钱了没人管呐。您说这年头又过了一位，把我大爷嘴捂住了。 怎么了？ 哎哎哎，目瞪口呆。 你看你连话都不让说。 我大爷一想，那就回家吧。 哎， 到了树底下一看，可要了命了。 怎么？ 洋车丢了。 你看这一天过了， 当时往台阶一坐，俩眼发直，一句话也不言语了， 心里难受， 精神失常了 啊，愣把一个人给激疯了， 精神病了。 你看那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那个时候没法治，只有流落街头了。 哎 直到了北京解放，军管会的干部把我大爷才送到精神病院 啊，那这就好了。 是啊，病得很厉害。 是啊， 一个人住在一个病房里边，也不说话，就怕见人。 干嘛？ 只要一看见人，病就更厉害。 哎，受刺激太深， 在医院整整住了十年呢。就在这些年，医院想尽了办法给治。哎，用一种新的方法把我大爷的病治好了 啊。脑子清醒了吗？ 清醒了。 哦， 哎，怎么跑这儿来？哦，这是个医院 啊。啊，清醒了。 啊，这是让伤兵给打了，给我送医院来了。 还想着那伤兵的事儿。 这是多大的事儿？ 昨天呢？ 昨天。 昨天。 脑子是清醒了 啊， 就是时间闹不清了。 对了，他病十年了。 是。大概是昨天。哎，这么破的医院，这我得花多少钱呢？ 是， 这时候护士给送饭来了 啊。 哦，大夫，我的病好了，我该出去了。 哎， 护士一看，哎，我大爷脑子清醒了。 是啊。 哎呀，高兴的就往外跑啊。 干嘛去了？ 待了一会儿，医生、护士、医务主任、院长全来了 啊。 院长说，老大爷，您怎么不吃饭呢？大夫，我不吃啊， 啊， 我那还剩半个窝头呢， 还想着那窝头。 大夫，昨天谁把我送来的呀？ 怎么老想着昨天？ 老大爷，这不是昨天的事情喽。您在我们这儿已经住了十年了。 是吗？ 啊，十年啊，您经过了打针、吃药、针灸、电疗，中西医全给您看到了，您的病啊好了。我大爷一听坏了。 怎么？ 这是要敲竹杠啊？ 这哪有敲竹杠啊？ 大夫，你心情好，你叫我出去吧。老大爷，这不行啊，您这个病刚好，您还需要多休息几天呢。 对 啊，想吃什么您就说，我们给您做去，好不好啊？好，您在这休息吧，咱们走吧。 大伙全走了。 我大爷越想越不对。 怎么？ 怎么这一天就算我十年呢？ 是十年吧， 还让我多住些日子。甭问呐，他到时候一块儿算呐， 一块儿算呢。根本人说不要钱嘛， 那我还得找活阎王借去啊。 好嘛，还想着活阎王呢。 干脆我走吧。推门这么一看，护士在那儿坐着呢，把我大爷吓一跳。 怎么？ 哎呦，这盯着我呢。 人家是值班的。是， 护士说，老大爷，您到哪儿去啊？那个屋子闷得很，我到外边溜达溜达。好，我陪着您散散步吧。 哎呦，真生老虎。 哎，老大爷您别走了，再走就出了大门了。 是，好， 我就跟这儿坐会儿吧。老大爷，您到了吃药的时间了啊？吃药？哎，不吃了。嗯，要您不吃药怎么行呢？好，您在这儿等一等吧。 哎，小李，给三号病房拿药来。 哎，就瞧见有一个男同志，手里边攥着药瓶子，冲着我大爷过来了，把他给吓坏了。 怎么？ 哎呦，这个药吃不起。 怎么？ 吸起来去。 还想着那个， 跑了， 跑哪儿去了？ 回家了。 哎呦， 他认识家吗？出了医院就是前门。 嗯， 一进前门他不敢走啊。 怎么？ 哎。这不是天安门吧？ 嗯， 哎，是啊， 嗯， 是， 嗯， 不是，是， 是不是？我哪知道？ 他在那儿正犹豫着呢。 啊， 打那边过了一个红领巾 啊，小孩， 我大爷给叫住了。 嗯， 哎，小少爷， 是小少爷， 这是天安门吗？ 嗯。 老爷爷，这是天安门。 嗯， 哦，这花园跟这个大楼，这都是外国人盖的吧？ 哪有外国人？ 老爷爷，这是咱们自己盖的。 啊？ 自己？啊，这是咱们大家的，也有您一份儿。我哪有钱盖大楼啊？ 全民的嘛。 老爷爷，您看。那个是人民英雄纪念碑， 哎， 这个就是大会堂， 哎， 就是咱们人民代表在这开会的地方。 对， 什么？人民代表？ 那听着都新鲜 啊！这是咱们人民管理国家大事，莫谈国事， 还莫谈国事， 小孩全乐了。 嗯， 有老爷爷，我们应该懂得国家大事。别说了，宝贝儿，就走吧，走吧。 害怕了， 小孩行了一个对礼。 嗯， 再见。要打人是怎么着？ 哎呀，这打人那是行礼呢嘛，这给吓坏了。 嗯，他一个人跑出来了， 哎， 我们急得够呛啊。 怎么？ 医院打了个电话，说他病好了，我就租了一辆小汽车到了医院，说他一个人跑出来了。哎呀，医院也找，我们也找啊， 坏了，没地方找去。 哎，到了天安门，那么些个人，一眼我就看见他了。 哎，你怎么找着了？ 这不是穿着睡衣出来的吗？ 哦，对，从医院出来的人。 嗯。下了车我就过去了。 嗯， 大爷，您还认识我吗？ 啊，还认识吗？ 铁蛋儿， 铁蛋儿， 你是铁蛋儿吗？ 嗯， 我说，我是铁蛋儿，梳着小辫儿，啊，不对呀、啊， 什么？ 怎么一宿长这么高了？ 一宿？ 我说对了，这也是寸劲儿， 寸劲儿长这么快， 我没得说了。有什么话咱们到家再说吧。来来来，您上车吧。啊，咱们坐这个 啊？没坐过小汽车， 过去你说哪坐过呀？ 是， 我说您呐，上车吧。 嗯， 我把他这个搀进去了。 嚯，坐在车里边这个嘀咕， 还嘀咕什么呀？哎，铁蛋， 嗯， 咱们坐这玩意儿行吗？ 那更不行了，现在人人都可以坐小汽车吗？ 这都坐这个，那拉车的不就没饭了吗？ 在哪儿还有拉车的？现在没有了。 哎呦，全要了饭了。 哪儿要饭了？ 司机同志搭茬了。 嗯， 哎，老大爷，现在没有要饭的了。您看，我在过去就是一个拉洋车的。 嗯， 我大爷越听越纳闷，汽车一直就开到我们家门口。 嗯， 司机从车上把我大爷搀下来，给送进去了。 嗯， 我大爷对人家还挺客气的。 是啊。 哎呦，谢谢兄弟，谢谢。哎，你甭管我了，留神那车丢了。 汽车还丢得了？ 到了家，他不敢进去。 怎么？ 也难说过去什么样子呀？ 哎， 解放以后，我们就搬到房东的屋去了，三间北房，又宽敞又赫亮，一堂的新家子。 是 我大爷愣了。 嗯， 哎呦，铁蛋，咱们上这儿干嘛来了？大爷，这是咱们的家呀。 嗯， 走，您进去吧。 好。 哎，不对， 嗯。 咱们家不是进门就上炕吗？ 好，我还想着那个小南屋。 我说您忘了，这是房东的屋。 对， 坏了。 嗯， 我大爷急了。 什么？ 哦，你当了活阎王了？铁蛋，你说你怎么发的财啊？ 这发财、 啊？我告诉你啊，咱们人穷志不穷啊，咱们可不能做坑人的事儿。我说大爷，现在已经变了，变了。 一天的工作变得这样， 怎么老想着一天？ 我怎么变？咱们也不能当阎王啊！ 怎哪能当阎王？ 我说这个电话，我一时半会儿说不清啊。您说那个活阎王早就到法院去了，他被管制了。 哎， 啊，还有管着阎王的？ 哎，谁犯法就管谁嘛。 现在没有阎王喽，咱们当家过主了。我大娘在农村也进了敬老院了，她享福了。 哎， 享福？你这说胡话呢吧？我说大爷，您还记得我们挨饿的时候呢？那我怎么不记得呀？昨天的事儿我忘得了吗？ 嗯， 我跟您说吧，哎，我们爷儿俩是正说话呢，王科长回来了。 哦， 哎呦，大爷出院了。大爷，你还认识我吗？王科长，我对不起你啊。 什么事？ 我把你洋车丢了。 还想着洋车？ 王科长也乐了。哎呀，那是多少年的事情了。过去的事情我们就不要再谈谈了啊。现在都很好啊，您看我在建设局呢。 嗯， 哦，好。你上那儿卖黄历去了？ 在建设局卖黄历？ 我说大爷，现在人家真当了科长喽。 是吗？ 王科长说，哎，你带着大爷到外边看看去吧。 对了，多看看好。 我一想，对，好，咱们爷俩出去一趟。您把那睡衣脱了吧。 还穿着睡衣呢？ 给他换了一身衣服。我说您带着警钱。 对， 带着零花。哎，铁蛋，我不要钱呐，我没有花钱的地方。我说您带着点啊，方便。好吧，先给我2000块钱吧。 2000呢？ 我哪有那么些钱呢？我，您就带着10块钱吧。 哎， 10块，买个窝头还500块钱呢。 好嘛，那是什么钱呢？ 我说这不是过去的金元字喽。 是吧？ 钱值钱了嘛。 哎， 我一想带他们到哪儿去呢？ 上哪儿呢？ 最热闹就是王府井。 哎， 到那儿去了。 好啊。 刚一过马路，揪着我就往回跑啊。 干嘛？ 哎呦，警察来了。 哎， 你别跑，那是人民警察。 那是甭管哪儿的警察， 他带着棒子呢。 带着棒子也不打人？ 不打人，我那挡泥板怎么睡的？ 那是多晚的事情。 我说大爷，您看一看。 哎， 您看看这个警察。 哎， 搀着一个老大娘。 是， 您看还得拿着包袱过马路。多好啊。 哎，照顾老人嘛。 喂，那是他妈。 这哪儿的事？ 他不理解吧？ 就是啊。 我带着他就到那个百货公司。 啊， 包着眼睛不够用的了。 哈哈， 哎呦， 啊， 这个怎么比那瑞虎祥还大呀？ 好，那大多了。 哎，铁蛋，这个是什么祥啊？ 那不是什么祥， 我说这是百货大楼。 是吗？ 哦，这是哪个东西开的？ 哪有东西？ 我说这是咱们大伙儿开的呀。走吧，咱们进去看一看吧。 对， 好。这是真热闹。 嗯， 哦，这，铁蛋，把那钱拿住了。 干嘛？ 留神让人抢了。 哪有抢钱的？ 我说您放心吧，丢不了，丢不了。那么大洋车还丢呢？不放心呢？ 是啊， 走两步就掏出来看一看。我给他们带到了二楼。我说给您买一双鞋吧。 对， 铁蛋，咱们上那小市儿买去吧。 干嘛？ 这儿的贵啊。 那哪儿都一样价。 售货员一听说买鞋，拿过6、7双来。 嗯， 把我大爷吓一跳。 是吗？ 掌柜的，我们可就买一双啊。人家说您不买我们也是欢迎的。 是吗？ 您随便看一看吧。 哎 哎，他就试了一双。好，这双合适 啊。 哎，那个铁蛋，快给钱。我买这双了。 这 快给钱呐。 忙什么呀？ 一会儿涨价了。 老想着那会儿的事情。 售货员全乐了。哎呀，老大爷您放心吧，涨不了价啊。把鞋包好了，给他带到了休息室。有一个小伙子站起来了。哎，老大爷您坐这儿吧。他往这一坐还是嘀咕， 他老怕钱丢了。 好，您在这坐着啊，我给您倒碗水去。 哎， 就在我倒水这功夫，坏了。 怎么？ 他跑出去了。 用什么？ 我说大爷您跑什么呀？铁蛋，那儿有当兵的。 当兵？ 我一看，嗨，那是咱们解放军。 是吗？ 不，人家说的对啊，见着当兵的躲着走。 那是什么兵啊？ 我说咱们解放军。哎呦，追来了。 呵， 怎么追来了？我这么一看呢，解放军就追，我大爷就跑。 由打二楼跑到楼底下，大伙全围上了。 这是怎么回事？ 解放军同志说：“老大爷，您跑什么呀？”给您， 嗯 啊，您把钱下了。 哦， 老总留着花吧。 还叫老总呢？ 大伙全乐了。解放军同志说：“哎呀，老大爷，我们怎么能够要您的钱呢？”感动的我大爷直掉眼泪啊。哎，就在这个时候，那广播喇叭响了。 嗯， 同志们，请注意了，现在捡到钢笔一支，皮包一个，有丢失者，请您到二楼来领。二楼来领。大爷，您听见了没有？ 啊， 现在您丢了什么都找得回来， 是吗？ 我大爷这么一听啊， 啊， 扭头就往二楼跑啊。我说大爷，您干嘛去啊？领我那洋车去。 这就是常宝华、侯宝林合说的相声片段。昨天这段相声也是歌颂型相声的代表之作。擅长创作表演歌颂型相声的有一个人，我们大家是非常熟悉的，已故相声大师马季。在今后的节目中，我们将通过采访录音带大家回忆马季的歌颂相声之路。本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让我们来听老狼的歌曲《昨天今天》。主持人红酒，代表编辑雪荣，制作引力，感谢您收听百年笑声，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当爱过的人又再出现，你是否会回到我身边？电话那边流着我的眼泪，你也知道那是为了谁。时间带走的日子会相信我所交给你的心，过去的温柔让我颤抖，我还想着从此以后，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写在心里的话也会改变，是曾经躲避的誓言，昨天不懂的事又会重来，你的心是否依然在？别在意今天能不能永远，想我的时候不会孤单，散开的头发遮住了肩膀，你的心是否和我一样？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曾经给我安慰，是谁遇见谁，是谁爱上谁，我们早已说不清，是谁离开谁，是谁想着谁，你曾经给我安慰。